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04集，雨夜疑云。唐范和随州都不相信李子龙会有如此神通，但他们不相信不代表其他人也不信。一切出乎常识理解之外的事情，总会令人禁不住产生无力对抗的感觉，从而退怯害怕。跟着孟存一道来的那名士兵就战战兢兢地忍不住弱弱出声： 大人，要不咱们先回去。 他未尽的话被汪直一个阴冷的眼神看得缩了回去。 有胆敢言退者，按军法论处。 士兵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再言语了。孟存毕竟是个七品拔总，怎么都比手下及时。他指着沈贵询问道： 大人，我们要不要将这人掩埋起来？ 唐范摇摇头：先将他移到湖边去吧，明日再做计较。虽然接下来估计也没人能睡得着，但也总不能在帐篷外面待站一晚上。风越来越大了，将所有人的衣物刮得猎猎作响，连带一些没有被湖边水草覆盖的沙石也跟着离地打旋。为了避免被风沙迷住眼睛，所有人都微微眯起了眼。正当唐范他们准备回营帐里的时候，杜姑娘怯生生地扯住随州的袖子，哭丧着脸道： 随大哥，我能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待着？我不敢一个人睡。 这种时候说什么男女授受不亲，显然太过矫情。杜贵儿人都跟着出来了，在外头一切从简，很多事情根本讲究不了那么多。随州没有回答，却看向唐范。唐范点点头： 自然可以，进来吧。 随州有点无奈，他觉得杜龟儿出现得太不合时宜，而某人明显是在利用这个机会逃避方才在帐篷里发生的事情。若不是放任杜龟儿一个人待在帐篷里很可能出事，他还真想把人给挡在外头。有这么一个大姑娘在，唐范和随州二人自然不可能躺下睡觉了。唐范见杜贵儿有点发冷，便给了她一张薄被，让她裹在身上。身上裹着薄被的杜贵儿渐渐好了一些，但她脑海里翻来覆去全是沈贵死前的狰狞模样。 太奇怪了，她到底是如何中的毒？总不可能是那位李道长真能。 他的嘴唇一哆嗦，没敢再说下去，双眼却瞅着唐范和随州，好似期盼他们能给个答案，让自己不要那么害怕。唐范也在思考这件事，他问杜龟儿： 依你看，这有没有可能是他在出城之前就已经中了毒，等到现在才发作的？ 杜贵儿想了想，摇头道： 有些毒药确实可以延迟发作的时间，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可能立马死去。像沈贵这种情况，只有中了烈性剧毒才会发作的这样突然，这样快。 他忽然想到一种可能性，不由打了个寒颤。 啊，我听说西南有一种奇异的蛊毒，无色无味，能够根据下蛊人的心意而发作，防不胜防，他该不会是中了这种毒吧？ 没想到唐范见多识广，对蛊毒却也是有几分了解的，便对杜龟儿道： 即使是蛊毒，也不可能千里之外就给对方下毒的，总得近了身才有机会。所以不管是什么毒都好，最要紧的是找出沈贵的死因。 他的话突然顿住， 像是在思考什么。杜圭尔好奇地等着他的下文，但唐范就是不说话，他不得不望向随州，企图从他脸上找到答案。理所当然的，杜圭尔注定要失望。外面的风越来越大，不停地拍打着帐篷，又从四面八方刮进来，连三人的头发也被吹得微微扬起。风怎么这么大？唐范抬起头奇怪道。杜圭尔却是面色一变， 难道要刮沙暴？ 风势来得猛烈，以至于整个帐篷仿佛都要被掀了起来，牵引着帐篷四角的绳索被牢牢钉在地面的铆钉固定住。然而此刻在与肆虐的风力的作用下，连那些铆钉似乎都要被拔起来，帐篷内的烛火早已无可奈何地被吹熄了，里面漆黑一片，三个人即使近在咫尺也几乎看不清对方的样子。在这样的风势下，外面的火把也早就熄灭了。 我出去看看，你们待在这里。 随州说完起身往外走。汤范只隐约看得见一个人影掀开帐篷往外走，当帐篷门帘打开的那一瞬间，风沙席卷而入，顿时刮得两人脸上微微生疼，连坐着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微微往后倾。杜圭尔忍不住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， 杜姑娘。 因为是女子，杜圭尔进了帐篷之后也不可能像唐范随周二人那样凑得太近，离他们俩稍微有些距离。但此刻全然的黑暗之下，唐范压根看不见他所在。 我在这里。 杜圭尔裹紧了身上的薄被，但牙关仍旧禁不住打颤。他没想到春末夏初在边城已经足以换上轻薄的春衫了，就算晚上也不过是多穿一点罢了，但出了关外的夜晚竟然会寒冷到这等地步，简直能够比拟冬天了。 随大哥不会有事吧？ 不会的。 唐范如此回答，但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。这是一片他们从未涉足完全陌生的地方。队伍里包括杜贵儿在内，虽然也有好几个人曾经来过关外，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个地方都是一知半解。不管沈贵也好，孟存也好，杜贵儿也罢，他们所看见的关外也仅仅是关外的其中一面。唐范忽然有种感觉，李子龙既然在这里布下阵法以逸待劳伏击明军，是不是早也料到他们会来到这里？他先前一直将李子龙视为妖道，但即使是妖道，他能够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逃脱，又跑到边关来逍遥，这就说明不能将他与一般的乱臣贼子等同对待。最起码这个如今还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道士，就比李曼和九娘子等人要难对付许多。然而还没来得及等他多想，外面的远方隐隐便传来闷雷，紧接着帐篷外面噼啪几下，断断续续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打在帐篷上，声音越发密集，杜圭尔也变了脸色。 下雨了？ 是的，下雨了，但随州却没有回来。雷声轰轰，闪电划过天际，然而真正令唐范和杜圭尔心情凝重的是越来越大的雨势。他们在来之前并没有预料到现在这种情况，帐篷也不严实，雨势一大，水就逐渐从外面漫进来，地面上变得湿漉漉一片，而且还有积水的趋势。再过不久这里面也不能待了，可是如果离开这里又能上哪里去？外面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别说随州，甚至也没听见其他人的动静。当然就算有， 估计也都被雨声盖了过去。假如现在只有唐范一个，他肯定就直接出去查看情况了。但这里还有杜归儿，他一走，杜归儿肯定是要害怕的。而且荒郊野外，一个姑娘家也很容易遭遇危险。唐范正在犹豫不决，却听得杜归儿道： 唐大哥，我知道在蛮汉山脚下有一处洞穴，上回过来采药的时候我曾经过那里，从外面看还蛮深的，避雨肯定没问题，这里迟早会淹水，我们也没法一直待下去。 唐范考虑片刻，下了决定。那行，你跟着我，别走散了。两人一前一后往外冲出帐篷，雨势比想象中的还要大，瓢泼似的拼命浇灌。不过片刻，两人满头满身就全湿了。杜归儿还好一些，他起码裹着薄被，为他减缓了身上被雨水侵蚀的速度。但唐范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他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只落汤鸡。 唐大哥，我们去哪儿？ 在雨声下，连说话也不得不提高声音。 先找他们，你跟着我。 唐范扭头喊了一声，就往前跑去，一边找一边喊人： 广川、王直、魏茂。 回答他的没有人声，只有倾盆大雨。唐范撞撞跌跌摸索到旁边的帐篷，挨个掀开探头进去喊人，但无一例外都没有回应。除了他们俩，所有人仿佛霎时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无影无踪。然而其他人不在这里，又能上哪里去？总不能全部跳湖了吧？自然也不能排除大家走散了，又因为雨势太大，天色漆黑，所以看不清路的情况。只是唐范和杜归儿很快就失望了，在这种交加的风雨之下，人连前进几步都有点困难，更不要说四处寻找了。唐范一开口喊人，雨水就伴随着风往他嘴里灌，饶是如此，他们依旧没能找到人。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唐范与杜归儿两人。很快唐范就发现，雨虽然来得快，但去得也快，已经逐渐收小变弱。但坏消息是，风却越来越大了，几乎要把人刮跑，连带着地上的沙子拼命地往他们身上扑。刚刚被淋了一身雨水，现在又被狂风一吹，两个人都感到彻骨的寒冷。裹着杜归儿的薄被已经完全湿透了，他不得不将它丢弃在地上，但随即又被风吹得浑身发抖。此时也顾不上什么男女之嫌了，他紧紧抓着唐范的手臂，连声音都在打颤。 唐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 唐范本想将他拉到帐篷后面，借着帐篷挡挡风缓口气，结果两人找来找去，却吃惊地发现原本就在他们身旁的帐篷竟然也消失不见了。 唐大哥，你听，好像有什么声音。 杜归儿拉着他蹲下来。什么声音？两人周围伸手不见五指，连帐篷和不远处的威宁海子都看不见，更不必说其他了。然而仔细一听，似乎还真能听出什么。顺着风声，远处好像有什么动静传来。两人凝神听了一会儿，黑暗中虽然看不见彼此的脸色，可都禁不住脸色一变。 是马蹄声，这里怎么会有马蹄声的？ 杜归儿紧张起来，说话声却更小了，几乎是用气音发出来的。唐范没法回答他的问题，因为他也在判断这马蹄声到底从何处传来。 然而现在周围环境全然暗淡，他们几乎成了睁眼瞎，连方向都辨认不清，更不要说判断马蹄声的方位了。再仔细聆听，风声中除了马蹄踏踏之外，仿佛还夹杂着兵戈刀枪的铮铮声响，如同军队于夜色中奔赴战场，匆匆而来。唐范有点恍惚，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，直到杜龟儿的指甲紧紧掐入他的肉里，手臂上传来一丝疼痛，他才醒过神来。 怎么办，唐大哥？ 杜龟儿也听出对方并不止几骑了，而简直是有千军万马一般。问题是他们现在连路都认不清，又要往哪里躲？在那样的铁蹄声势之下，只怕往哪里躲都免不了被践踏成肉泥的命运。别动！唐范死死拉住他，两人蹲在原地，风将他们的衣裙高高掀起，若放在平日，临风而立估计顿有几分仙风道骨的韵，但此刻两人的衣裳全都是湿的，被冷风这么狂吹，只能不停地瑟瑟发抖。马蹄声越来越近，中间还伴随着号角吹响与不知名的口号。杜龟儿咬紧牙关捂着嘴巴，但仍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打完喷嚏之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，紧接着肩膀被拍了一下，杜龟儿脸色一白。唐范就蹲在他前头，手臂还被自己攥着，那么谁还会从后面拍自己的肩膀？他不敢回过头，只是用比哭没好多少的声调道：“ 唐大哥，有人在后面拍我。” 唐范一愣，下意识地回过头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 是谁？ 他警觉地问，一边将杜龟儿往前一拉，随即杜龟儿啊的一声往他这边倒过了。唐范马上接住他：“ 我的肩膀好像被什么划的，很疼。” 唐范伸手一摸，湿漉漉一片，拿到鼻下一闻，果然带着血腥气。 走！ 他扶起杜桂儿，将他一只手绕到自己的肩膀上，自己另一只手则搭上他的腰，将他半拖半抱起来往前跑。身后随即传来刀剑相接之声。杜龟儿咬着下唇：“ 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你们之前说的阴兵过路？我方才是被阴兵弄伤的。”“ 不要胡思乱想，鬼魂如何伤人？” 他没有回身去看发生了什么事，而是扶着杜龟儿当机立断往相反的方向跑。千军万马奔袭而来，号角声在耳边响起，黑暗中仿佛有两支军队不期而遇，双方很快战成一团，擂鼓声、喊杀声连同乱舞的狂风卷作一团，震撼天际。而唐范和杜辉儿两个人被包裹在这样的声势之中，步履维艰，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，不知道前路在哪里，更不知道这些军队从何而来，到底是人是鬼？如果是人，又是什么人？那些号角声和喊杀声鼓动着耳膜，唐范只能听得出他们说的不是中原官话，也与鞑靼话有异。至于是哪个族群的语言，却是很难辨别。但如果是鬼，杜龟儿又怎么会受伤？天底下难道真有鬼魂能够伤人杀人的事情？这一夜发生的事情实在太过玄奇，有许多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平日所能想象的极限。即使白天里曾听出云子说过阴兵过路，但毕竟谁也没有亲眼见过，如今身处其中，免不了产生一种自己何其渺小的微妙感觉。然而仓促之间，唐范根本来不及思考太多，他带着杜龟儿一路往前，因为分辨不了方向， 唐范担心不小心就趟到湖里去，又或者被绊倒，所以一边跑还得一边看路，这就注定他们的速度不可能太快。